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，第十五章。豆腐喺头先咁样俾条尸杀一搞，觉得非常之唔妥啊！佢而家自己捻住条颈，猛咁喺度咳，成块面谷到红当当，根本上都冇力再爬翻起嚟。而嗰条白毛尸杀而家半个身都已经爬出咗个洞口，青色嘅眼珠一直咁掘住我哋。传说中嘅尸杀系昼伏夜出嘅，而家啱啱又系夜晚黑，我哋行衰运啊，真系行到脚趾尾啦。喺呢个时候，虽然怕归怕，但系我绝对唔系一个坐以待毙嘅人。虽然呢，我而家两只脚就软到呢条面咁，但系心里边仲系有一种反抗嘅冲动。我一眼瞥到手边有个探铲，我心头一动，即刻立起个探铲，趁住嗰只嘢仲未完全爬出嚟嘅时候，就一嘢拍落佢个头嗰度。我呢一嘢咁拍落去，出现唔到我想象中嘅脑袋开花局面，反而就好似拍咗一个石头咁，砰一声之后，成个探铲被反弹翻出嚟。我见到嗰个尸杀嘅头，虽然俾我拍咗个窿，但系仍然都冇咩感觉啊！佢仍然朝住我哋躝过嚟，睇落个样几鬼死得人惊啊！豆腐喺呢个时候都唞过气啦。佢平时啊胆细到好似老鼠咁，但系呢一次差啲头先俾条尸杀碾瓜，而家就嬲起上嚟，亦都发啷嚟啦！我一探铲打落去之后，跟住佢又拉起自己嗰个探铲狂揼啦。任由我哋两个麻甩佬使出食奶嘅力，系咁狂揼，那个白毛尸杀个脑袋已经俾我哋打咗成半个去啦，但系竟然都减唔到佢爬出嚟嘅速度。一下子呢只尸杀已经成个爬出咗洞，一躝出个洞口，呢条尸杀直不甩咁成个企咗起嚟，然之后即刻就朝住离佢最近嘅豆腐冲咗过去。呢一个冲过去嘅速度，比佢喺盗洞里面躝嘅时候嘅速度唔知快几多倍，我只感觉到一阵腥风，然之后一个黑影闪过，豆腐已经俾嗰条尸扑到喺个地道，呢隻嘢嘅力度都唔知几大嘅，两隻手啊捻住豆腐嘅两个膊头，睇个动作好似要将个人活生生咁撕开两边。我向来做事呢就鍾意三思而后行嘅，喺做一件事之前，通常都会諗好做完之后件事应该再去点做。不过而家事太严重啦，我根本上諗都冇办法諗。见到豆腐被人哋扑到咗，我即刻从后边扑上去，然之后一下子骑咗喺个尸杀嘅背脊上边，两只手死咁样箍住佢条颈，出力往上扯。喺我呢一个咁嘅临时反应之下嘅动作，就真系救咗豆腐一命。尸杀俾我一扯条颈，动作就即刻停咗落嚟，就冇将豆腐撕开两边啦。豆腐趁住而家呢个机会，喺佢嘅身下边不停咁挣扎。可惜嗰隻嘢真係扣得太實啦，根本上无法还击。那个尸杀俾我箍住条颈，就开始反抗喇，左拧右拧，不停咁转，每拧一下都可以清晰咁听到骨头活动嘅声音，嗰啲咁嘅力力勒勒极力角落嘅声音，令到我成身鸡皮都起埋。为咗可以救到豆腐，我连食奶嘅力都出埋啦，更加唔顾得唔核突啦！而家我成个人啊贴住喺佢个背脊上边，冇戴防护罩嘅面，直接就挨住喺尸杀嘅膊头。尸杀身上面嘅白毛好鬼吉人嘅，再加上上边带住尸油，喺佢喐嚟喐去嘅时候，嗰啲尸毛就喺啲口啊、鼻啊嗰度咁扫过，哇！嗰阵味啊难闻到死啊！就系咁样样，两个人一条尸，大家揽埋一嚿。形成了一个僵持的局面。我个尸杀个头拧了一阵间之后，忽然之间他竟然向后昂起，成条颈昂起成一个90度直角，瞬间同骑在他背脊上边的我对视了起上来。他那对青色的眼珠突然之间好像想跳出来一样，紧接着 我就听到一阵非常微弱嘅气声，就好似啲人死之前想要讲话又讲唔出咁。我个声音从个尸煞嘅喉咙里面发出嚟，伴随住呢啲咁嘅气声，尸煞嘅牙齿开始极力角落、极力角落咁磨咗两下。突然之间，擘大个口，一阵恶臭嘅黑烟从个口里面喷咗出嚟。呢阵烟除咗臭之外，仲喇口喇鼻嘅。瞬间我成个人即刻冇晒力，反晒胃想呕，大脑即刻单机，眼前天旋地转，然之后又从佢个背脊上边碌咗落嚟，再都唔知道发生咗咩事。就喺我呢家恍惚之间，我听到豆腐大叫一声，然之后又乒乒乓乓咁样，个声音持续咗好耐先停止，紧接住一个好粗重嘅喘气声就喺我个耳边响起。我察觉到呢个人应该系豆腐，佢将我从个地上边戚咗起身，猛咁揿我嘅人中，喺我耳边叫住：老陈，醒啊醒啊，老陈，快啲起身！佢用嘅呢个方法好似对我有啲用，我瞬间就清醒咗好多，眼前亦都唔再发黑啦，个视线啊慢慢可以聚焦，发现旁边嘅尸煞已经系四分五裂，到处都系啦。咩回事呢？我仲未问。豆腐就好有默契咁讲： 哎呀，头先佢喷出咗一啖嘅黑烟，就冇喐到啦。我以为你啊俾佢害死咗。 豆腐可能见我一个翻身就晕低咗，以为我系俾个尸煞搞死咗，所以情急之下，佢系用个探铲嚟毁尸泄愤啊！ 喂，你而家点解个面发晒黑嘅？点办啊？ 豆腐好担忧咁问，佢眼里面充满住血丝，成身上下都黐住一啲咁嘅肉碎渣嘅嘢，好鬼核突。我亦都睇唔清自己而家系咩样，不过回忆翻之前嗰一阵黑烟，我就谂起咗爷爷嘅手札里面记录嘅事情。喺盗墓贼嘅眼里面，唔系所有嘅尸体都会起煞嘅，起尸嘅原因主要系生人。在死的时候最后的一啖气没有吐出来，这一啖气或者可以说是怨气，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，一旦尸体受到了生人的惊扰，就会阳气冲撞，进而就会起尸扑人。而这一啖气我们就叫做尸气，行话里面南派习惯叫尸体叫做粽子，而北派呢习惯就叫做咸鱼。据说如果要对付这些带有尸气的粽子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搞死它，就是拧了它的头下来，将个颈入边的气放出去。不过粽子起了尸之后，那条颈就会缩埋。我头先是为了保护豆腐，情急之下双手先箍住它条颈往后咬的，所以就将它条颈突了出来。不过当时我手里面没什么武器，也都没去怎么搞他的颈，他为什么会将尸气吐出来呢？我一时都想不明白。现在精神我就好返啲了，于是乎我坐起身望了尸煞一眼，然后说：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都是快点走。虽然现在我的精神就好返啲，但是我的手手脚脚还是发晒软，那我就等豆腐在前边开路，两个人带住啲嘢就爬入返个洞口入边。今次嘅呢条青丝如果真係要起丝嘅话，应该早就喺我同豆腐剥佢衫时候就会产生变化，唔至于等到我哋要出去嘅时候呢条丝先会咁样㗎。我怀疑可能呢一切嘅变故都係因为嗰隻速猫，如果继续留喺呢个洞穴里面，唔知道又会搞啲咩事情出嚟。难怪当初胡老黑困我去绑一条速猫，真係冇諗到呢隻嘢真係咁难对付。呢一次豆腐身上都受咗伤，我虽然就冇啲咩好重嘅外伤，但係嗰阵尸气搞到我成身都觉得好唔自在，好唔舒服。当初爷爷同我摊牌讲盗墓嘅实情之后，我既觉得心酸，亦都觉得好奇。嗰阵时我因为年纪仲小， 根本上是不理解当中的艰辛。每当爷爷有空的时候呢，我就叫他跟我讲盗墓的故事。阿爷肚里面的存货故事有限，讲下讲下讲得多就没嘢讲了。有时候所以他就只能够自己编啲出来，再加返一啲真嘅嘢落去，真假参半咁讲俾我听。咁样听嚟，等我成日都唔知道究竟呢啲嘢係真定係假。阿爷曾经讲过一个古物成精嘅故事。佢话任何上咗年纪嘅古旧嘢，时间长咗可能就会化成精怪。当时我唔信，冇諗到而家竟然碰上咗一隻同猫。更加估唔到呢一隻嘢竟然咁鬼犀利。以前出嚟搵食做过好多行，曾经我亦都跟嗰个广东佬卖过鱼。日日我哋守喺嗰个鱼摊子里面冇乜嘢好做，两个人开始就乱鬼咁噏嘢啦。广东人啊迷信，佢经常同我讲埋一啲离奇古怪嘅事情，其中有一件就係成精嘅事啦。据说是发生在他祖爷爷那辈的。在那阵时候，广东地区呢就有一个古怪的风俗。因为广东人重男轻女，所以如果以前屋里面得了男丁，就有一个风俗是找人呢用泥整一个泥人。然之后喺呢个泥人嘅上边呢，将个仔嘅生辰八字写上去，咁呢一个泥公仔呢就叫做挡煞。咁将呢个挡煞就放喺个仔嘅床头，可以等呢个泥公仔去为佢仔里边挡命里边该有嘅祸害。据说佢有一个祖爷爷叫做虎子。具体是不是自己这个族系的就真的不是很清楚了。不知几时起，虎子竟然有了一个自言自语的毛病。父母又问，喂乖仔，你这样日日在这里讲嘢，究竟你跟边个讲的？自己问自己答的。问完他之后心想，唔通我这个仔的脑里有问题。虎子又讲， 我啊喺度同我哥哥讲嘢。 佢妈一听就惊到， 仔啊，阿妈我就系生咗你一个咁嘅心肝顶，边度有啲咩哥哥啊？你到底点啊？嗰、那个哥哥喺边度啊？ 虎子呢个时候指一指呢个挡煞嘅泥公仔讲， 就系佢啦，哥哥仲讲啊，我听日会死啦。佢会帮我噶喎、 佢阿妈一听就吓傻啦，心谂：莫非呢个泥公仔日日接受香火，俾供出咗灵性？仲有系咪会俾啲乜嘢山精鬼怪附体啊？第二日，一家人就守住个虎子唔敢离开半步，遇水就惊佢浸死，食饭就惊佢啃死，于是乎就留喺个屋入边。但是留在屋入边都唔得嘅，又惊条房梁跌落嚟将佢砸死。结果呢一日乜嘢都冇发生。晚黑佢阿妈就揽住虎子瞓觉，突然之间发现摆喺床头嘅挡煞公仔唔知咩时候竟然碎咗。究竟系咪呢个公仔替虎子挡咗煞，就不得而知啦。可惜我而家冇阿虎子咁好运，我遇到嘅呢个唔知乜鬼嘢成咗精，偏偏系个邪灵。我同阿豆腐顺住个盗洞就爬翻出去，到到尽头就踩住啲马蹄草，一步一步咁小心就向上行翻上个树井。房间里边开住灯，见到灯光嗰一刹那，我成个人就好似有一种在世为人嘅感觉。不过，当我哋爬出个窿入到个房间嘅时候，望到房里面嘅情形，我哋即时打咗个突，因为喺房间入边竟然有三个人，而且佢哋都系陌生人。